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逝世五周年和他被推举为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25周年，以及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被推举为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5周年，意大利朝鲜友好声援团体出版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伟大的金日成金正日同志党的事业是不可战胜的单行本。